兵库、艾滋、奇埠和福冈的紧急事态宣言，并且会在下星期再次探讨能不能够解除东京都等余下地区的紧急事态宣言。共同社报道，为防有关地区在解除紧急事态宣言后疫情再度扩大，当局将会因应各地区情况要求餐饮业处所缩短营业时间。首相菅义伟表示，配合措施的餐饮店最多可以获得40,000日元资助。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该区有雨。正午时分，本港气温普遍较昨日低6度左右。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天色好转，日间温暖，下周中期风势较大。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跟进返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呢，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嘅快线意外呢清理好㗎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喺隧道方面呢，红隧嘅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呢，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咁另外反方向南田入口车龙排到翠屏南村。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狮隧后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龙盘苑。窝打路道翻沙田近九龙塘会车龙排到界限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啦，车龙排到喇沙利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今个星期二台院线有邱礼涛导演，究竟点样将炸弹一个又一个咁样拆？拆到可以收10多億票房呢？ 你要有好好嘅 planning 啦，湯底就係有限制㗎啦嘛，咁又有限制就係喺呢個咁嘅限制裏面點樣做，主要都係籌備。 二頭魚線，阿歐、阿攝、迪斯，逢星期日早上10點到12點，本片適合任何年齡人士收聽。 抗疫千祈唔好鬆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听落好刺激、哦、 ，Kevin， 今日我哋会复习失速改正程序，一阵我哋会大约喺4000尺嘅时候刻意将飞机失速，你准备好未？ 好，嚟啦！ 由 Anson Low 饰演嘅 Kevin 可唔可以成功挑战飞行驾驶训练？留意由劳工处展翅升建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昼3點至5點，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到场展翅。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最喜欢的季节。 我最喜欢的是春天，因为不会好像冬天那么冻，花草树木都会生长，充满着朝气，显得好生机勃勃。 逢星期日早上8點至10點，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唱、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4點到6點，香港电台第二台，磨莉、迪神、师培， 寻上司认真做。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陈上司认真做。 系， 咁啊，而家咧就系廿七号啦，噃时间嚟到4:09啦。提提你啊，今日咧有少少冻啊，一开始嘅时候，等我师傅报个天气先啦。 系啊， 系嘅，系嘅，系嘅。 喂，你招牌动作嚟噶，点解唔做啊？ 冇错啦，咁啊，今日温度18度，相对湿度86%啊。咁今日咧其实会有几阵雨嘅，所以咧出门口嘅时候，都系带定把遮稳阵啲。 都好似真系差唔多去到春天嘅季节咁咧，哇，湿湿立立啊，然之后咧即个身体。都阴阴湿湿咁样啊，即系好似有啲位又冤冤痛啊， 你平时都 有啲位又皮皮露露啊，阴阴 湿湿噶， 咁又唔好咁讲， 都唔使而家呢下， 我咁阳光正直，都打唔赢嗰啲阴湿啊，你 晒下啲阳光干啲啊嘛， 唔系、老实讲，我今个星期咧都做咗一件事， 咩啊？ 就系瞓喺自己个窗台嗰度咯。 哦，因为窗台啱啱向东面，所以晒正太阳嚟嘅。 系啊系啊，佢系向东，但系咧因为我楼数低啊，咁所以都有啲建筑物遮咗嘅，但系佢咁啱都晒到个边边。咁、於是呢我就觉得嘩，个人湿比好重啊，咁我就瞓喺窗台晒咗一阵呢、又好似几舒服喎、 啊。係 反正正添啦、有自己屋企嘅窗台喎、啊。 跟住我就諗返好似 但其实唔正㗎师傅。 点解啊， 因为呢如果你有呢、這个、窗台嘅话可以俾你感觉係正嘅。但另一方面你諗下你屋企嗰个间隔呢个窗台嗰度其实都系计一啲尺寸㗎。 喔係嘅係嘅。 咁咪其实细咗囉。 即系好似俾人压咗尺咁样。 係啊，所以嗱但係 可圈可点嘅，睇下你想要个窗台定系你就咁想要多啲空间， 多 啲地下位置 啦。 咁、我都系搵多啲钱先啦、啊。迟啲间屋大啲，窗台大啲，咁咪唔使介惊要计咯。 听闻你嗰边有复式单位噶嘛？ 系有复式单位，有复式单位嘅。 加油啊！ 系啊，俾心机咁样啦。好多人谋住呢个地方噶。 系啊，到时你整啲板间房借俾我租其中一间房俾我住。 上家节目佢个主持好恨噶。 系 啊，咁所以我都要即系俾心机啦。 你同佢夹租咪得，咪夹粉卖咪得咯。 你有冇谂过我想唔想？ 但系佢好烦， 系咯。所以今个星期我自己真系晒下太阳啦。咁有太阳就好把握啦。因为呢几日都系阴阴天噶啦。 咁咧头先你讲啦，就话而家阴天啦。我其实好怕阴天嘅情况嘅。不过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发现，今年同上年其实系少咗嗰啲回南天啊，即系湿嗰啲。我点解会 未到咋嘛？ 系啦，我点解会知有一个指标咧？就系咩咧？我唔记得你哋冇发现，或者你记得我曾经讲过，我屋企成日都发毛噶。 哦，系啊，系啊， 系啊，今年少咗啊，上年已经开始少紧啦，今年到而家未发啊。 哇！ 咁我唔知今年即系就已经唔系话太潮湿啊嗰啲啦，即系屋企都未至于去到好阴阴湿湿。但系有啲人嘅屋企咧，就好多阴湿位嘅。嗰啲嘅陰濕位咧，可能係自己做出嚟，即係好似我咁，我就無奈啦，因為間屋嘅真係濕啊嘛。咁但係有啲人咧就會自己做出嚟。點解我會咁講咧？就係因為咧，原來喺台灣有一啲嘅主播啊，因為佢不嬲咧做嗰樣嘢就係去負責去 sell 人買嘢嗰啲咧，而家咪好興嘅。 大貨， 除咗大貨係啦，大貨之外，亦都自己去擺喺度，可能係我唔知佢係點樣啊，即係佢又即係側邊全部都係貨啊咁樣。 係，總之網上推銷。 系啦，甚至乎佢嗰种大货系点样咧？佢系直情系摆晒啲现金啊，摆晒啲名牌嘅表啊，所有嘅嘢喺度啦。咁跟住之后就话俾人哋听有几劲啊，买咗几多嘢，赚咗几多啊，即系嗰啲啦，或者逐样嘢再 sell 啊咁。咁跟住之后咧，亦都因为有好多呢啲嘅 KOL 或者大货嘅人啦，就系因为想咁样，原本嗰、用意咧就话俾大家听，喂、好多钱啊，或者搵到好多钱啊咁啦。咁但系咧，或者我自己好有钱啦，但系最后尾咧，亦都阴湿到咧，就系咧俾啲贼仔啊，贼仔就即系呢个招来，跟住之后就约埋几个一齐有睇呢个嘅直播嘅人啦，定唔知系点啦，即系总之就其中有啲睇完直播嘅人就话夹埋咗，喂，不如几个人一齐。去打劫佢屋企咯， 即系因为嗰个直播咧做嗰、个嘅主播，佢咧做直播嘅时候咧，即系大家都睇到嘅成台都系钱噶啦，咁不如咧就一齐去佢屋企度攞啦，咁样 系啦，因为 好危险啊！ 佢直情系点样咧？佢直情系摆咗500万嘅台币啊，即系大概138万嘅港纸啊，仲有头先我所讲嘅名表啦，一齐咧就摆晒喺度，就一齐做直播。咁系人啊，都谂完之后都觉得哇，你使唔使咁夸张啊？ 我直你直情同我讲100万咧，究竟嗰个面值啊？即系100万，大家知啦。但系放喺台面有几大沓咧？我完全冇概念咯。 好想去睇下， 未见过。 系我话俾你听啦，大概咧就系两只或者一只半手掌咁多嘅现金咯。因为佢真系有直播，所以就有人 cap 咗图，系啦。咁跟住之后好啦，咁啊又带到千金大银啦，咁样啦。咁好啦，咁啊佢哋做完呢一个嘅直播之后咧，有4个人。 決定就走去呢一個台南嗰度，咁就揾出呢個直播室到底喺邊度，跟住就打劫佢哋啦。咁啊好啦，佢哋仲要咧係真係好有嗰啲叫咩啊籌備噶， 係啊肉雞謀， 係啦，佢前一日啊已經啊去到呢個直播嘅嗰個嘅 KOL 啦屋企附近去 check 下附近有冇閉路電視。 哇，咁细心 系啦，即系睇晒所有嘢先，咁跟住亦都睇到，诶，前面有个铁门噶，咁点样先可以入到去咧？咁样，咁好啦，咁啊，即系打听晒周围啊，亦都喺度望晒周边嘅嘢之后咧，第二日佢先出招。咁第二日下昼五点钟嘅时候啦，咁啊同几个朋友汇合啦，咁啊去到呢个嘅车入面啊，攞咗一啲嘅譬如刀啊、电棒啊、一啲索带啊咁样之如此类嘅嘢啦，就去到啊呢个KOL 个屋企嗰度咧。就打劫啦！咁好彩嘅就係咩呢？咁就係呢個 KOL 啦，即刻就拖住個女朋友啦，跑上二樓嘅佢哋平時直播嘅地方就上鎖。咁所以佢哋就人生就安全嘅，就冇事嘅。咁跟住之後呢，但係啦， 財物呢？ 係啦，財物就係點樣呢？咁就係呢，佢哋就話翻查佢就話呢，打劫嘅時候持刀者撞門啊，就因為撞唔到門，咁無法衝入去呢個直播室，因為頭先所講佢鎖咗門啊嘛。咁但係怕咧呢個暴露得太耐，因為其實直播室嘅話，隨時你可能會有即刻揸電話影人啊，咁樣唔奇噶嘛。咁啊事敗，跟住就走咗，咁啊俾人報警。最後咧當然啦，佢哋俾人拉咗嘅。 即果然咧財不可露眼係真嘅，即係有咁多錢咧都唔好拎出嚟俾人哋見到。 同埋就盡量咧，即係做直播主嗰啲咧都要定時換下位，即係唔好俾人知道。你永遠都長時間在同一個地方，即我覺得咁樣係為自己保障， 或者我覺得你既然要咁樣炫耀你自己有咁多銀紙啦，你拍完之後你即刻擺喺第二啲地方咯，即你唔應該，係你唔應該，咁呢個一定喎。你譬如做生意嗰啲，你找續嗰啲，即而家嗰啲咩兑換店啊，佢都係噶嘛，佢哋都會盡量都拎走噶。 咁但係我諗緊係咪有咁必要要俾啲銀紙俾佢睇啫？你可能銀行户口存摺咁都得啦。 咁佢覺得唔實在嘛。如果你谂下做直播嘅话，佢揸住个银行户口，你觉得实在啲？你揸住一沓现金实在啲啊？ 唔系，同埋炫富嘅话咧，你又好少即系唔摆出嚟嘅。即系你我要炫耀自己，我有架跑车，咁唔通我影张相周围拍街坊咩？咁我梗系摆架车出嚟啦，俾你听我嘅咁样啦。 系啊， 都系嘅。 但我反而想问啊，即系作为两位啦，都有上网会拍一啲嘢啊咁样嘅。即系对于我嚟讲，我好少噶，因为点解咧？我成日会觉得咧，屋企好彩在。我平時就成日鬧，即係秒我自己屋企亂噶嘛。呢一度又反而好彩啦，因為屋企亂嘅關係，我好少影屋企嘅相，或者好少做直播所有嘅嘢。拍係啦，咁但係你哋兩位咧都經常性可能做一啲直播啊、live 啊，或者擺啲相上網噶嘛。好啦，我想問下你哋兩個有冇一啲岩蠶嘢出過咧？因為我就算影完都好，我一定會 cut 曬所有嘢，係盡量睇唔到屋企嘅畫面啊，所有嘅嘢就係見到我個人咁樣嘅啫。 係啊，我覺得我已經係放棄狀態啦。即係你好多人咧，一定要整到我屋企好整齊，去维系佢嗰个嘅嗰个形象，但其实当你发现，其实咁样好唔真实嘅。通常咧，我就尽量揾一个干净少少嘅角落，但系咧仍然都阻唔到啲杂物，我由佢一掹咗就算 啦。我反而就系、是、即系入伙前咧，我已经将间屋度好晒。所有嘅家私咧可以移動啊！ 哦，咁厲害！ 即係揾次大家即係去我度啦。 但你唔覺得麻煩嘅咩？每次都要移動。 因為咧，我點解咁諗咧？就係、是、因為其實我哋睇人啊，唔好講話人哋睇我點啦。我睇人啊，人哋张张相都有些一样啊，你都闷啊。咁、为咗唔想大家闷啊，我又拍得闷啊。咁、通常我就会真係劳师动众 ,sofa 都搬㗎。 系。 连张 sofa 都移嚟移去㗎可以。咁所以我就会用呢啲方法去希望用唔同地方啦。不过其实呢尽量我都唔想屋企影嘅。因为屋企嘅光唔系咁靓。 打㗎咋嘛。 打但系你唔系咁成日都劳师动众，同埋天然光靓啲嘅。即系天然光系同打灯系有啲分别。 系。咁之前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直播嘅时候啦，好笑嘅，就会有一啲唔小心撞破咗或者入咗嚟嘅一啲嘅画面嘅。加上之前嘅成日都会讲个 Zoom 上堂啊， 哦、 又会有啲奇怪嘢、或者一啲小朋友唔睇得嘅画面出咗街、 外国有一啲嘅财经报道员啊，佢哋咪就系通常可能下身就着短裤， 系啦， 或者着系啦 underwear 咁样啦，上身就打晒呔啦，跟住就做下直播嘅时候，只得半身啫嘛，个仔喺后面开门，拜拜。 咁樣。係 啊 係 啊， 咁即係好多時都會發生呢啲。 跟住有人拉走咗佢之後，佢又再開門。 係啦係啦。 唔係咁係呢啲得意嘅，不過有時咧，如果我見過啦，有一啲嘅新聞咧，就係講嗰個可能係老師嚟嘅，但係後邊咧突然間有個裸女經過啊，咁呢啲啊真係好尷尬。 係啊，咁啊除咗呢啲之外咧，亦都有啲係反而紅咗某一啲嘢嘅。咁因為咧試過有一個咧就係、是、咧、好似係教堂定唔知點樣，跟住影相定唔知拍片、直播。咁跟住之後就喺個花園嗰度飲茶啦，一啲人。跟住之後咧有一啲貓咧就會衝咗過去啦，跟住之後就跳咗上張台上面啦，就一齊喺度飲茶啦。跟住就話原來係個唔知個教堂定嗰間屋附近嘅一啲即係經常性過嚟討食物嘅一啲外來貓。咁自此之後就紅咗，好多人都會即刻去追睇佢，就係、是、想睇嗰只貓會唔會再出現啊咁樣咯。即係好多呢啲得意嘅事發生。但係咧，但係我想講嘅就係、是、咧，頭先所講啦，就係、是、話又除咗得意嘅事發生啦，有一啲你冇想象過嘅事發生啦。再翻翻去再頭先啦，就係、是、你冇諗過有啲無妄之災會發生噶嘛。咁啊，譬如打劫啊嗰啲咁啦。咁、但係我想講一樣嘢啦，就係、是、賊人咧，其實而家咧係會為咗去揾多啲唔同嘅獵物咧、其實已經無所不用其極噶啦，用多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噶。即係有時可能你未必做直播喎，佢、可能會睇下你社交平台啦，睇下你係一個咩人啦，你算唔算一個有錢嘅人啦，你嘅生活係點樣啦，跟住再去呃你，或者再去睇下點樣去打劫啊。做一啲不法嘅嘢咁樣， 都係噶，因為而家其實我哋去洩漏出去嘅資料，我覺得其實都真係幾多嘅。 係啊，最你係唔知道原來騙徒或者一啲想打劫你嘅人，一早已經因為咁樣而睇中咗你，你已經成為咗佢哋嘅目標，成為佢哋嘅獵物咯。 係啦，嗱，咁當然咧，打劫呢啲嘢梗係唔好啦，係咪先？即係我哋只係講緊嘅事件出嚟啫。咁但係咧，即係講起呢一個打劫咧，有另一個咧，都係早排啊，幾多人係受關注嘅。咁最近咧，啲人都開始。期待啦，就系、是、佢第五季出现啦、就系、是、纸房子呢套嘅剧集。 哇，好多人追噶喎！ 系啊，知唔知咩嚟啊？纸房子 美剧， 美剧，唔系美剧， 唔系美剧嚟嘅咩？ 西 班 牙 剧 啊，西班牙剧， 好明显我冇睇啦，太长啊！ 因为呢个西班牙剧咧，其实咧原来即系最近我自己追翻啦，即系追翻晒咁多季咧，佢系好简单嘅故事，但系玩咗四季，咁头两季咧。都是圍繞住講一班叫做職業啦，各有各所長嘅人啦，但係組一個嘅頭目就係一個腦袋嚟嘅，佢係一個叫做博士咁樣啦 ，professor 咁樣啦，咁佢係一個好叻、好有計謀嘅人，咁佢就話咧喺策劃一單好勁嘅大劫案，就係、是、劫一間嘅印銀紙嘅鑄製廠，咁跟住咧佢就立組織咗呢一班人之後咧就。成班人入去個目標就係將入面重新印一批新銀紙啦，然後去運出嚟嘅，咁就係一個咁簡單嘅故事線啫。 印嗰批新銀紙係真嘅銀紙定 假 銀紙 嚟㗎？因為佢係真嘅鑄幣廠，佢直情係劫曬入面嗰啲人。因为入边佢系职员嚟噶嘛，佢系要职员做嘢嘅。 咁傻仔嘅，因为成日都讲噶嘛，啲新银纸有 number，所以成日啲贼人就系话唔好要连 number。 咁佢哋咧，其实嗰种咧，你可能话唔连 number 点点点啦，咁佢哋应该系要神不知鬼不觉劫完就走啦，系咪？ 系， 并唔系呢套嘢好睇之处就系、是、所有嘅警察已经系封锁晒现场，就系好睇在究竟博士点样用佢嘅计谋令到入边嗰啲即系自己嘅同党啊，唔会系勾心斗角。 系。 各自有自己嘅意見，而令佢哋團結，而去擁破到外面嗰班警察嘅腦袋。 有朋友提供資訊啊，佢話呢套係西班牙嘅劇嚟。 頭先我冇話西班牙， 佢補充咗啦， 係啊，我就係話西班牙劇唔係美劇嚟嘅。 因為我冇睇啊，所以我以為係英文。 咁佢係西班牙文㗎， 咁梗係西班牙文啦。 哦，因為有啲可能會因為呢個N 字頭平台，佢有啲可能會譯翻做英文啊，個字幕又變中文。 佢有英文版，亦都有西班牙文嘅。咁但係我哋 N 字頭嗰個。就是西班牙文和英文都有，咁你可以自己取捨。嗱，我自己又唔中意睇翻譯嘅，我中意睇翻原汁 原 味嘅。咁而呢一套劇咧，去到第五季點解咁緊張呢？就是因為將會有啲新嘅元素加入啦，有啲新人物，即係已經喺第四季出現咗，但係我懷疑第五季咧嗰、那個正派應該會入咗去個反派度一齊做嘅。咁、而另外有趣之處咧，原來喺西班牙當其時呢套劇咧，去到第二季係上腰斬嘅。 點解啊？ 因為當其時西班牙嘅收視， 因為印完啲錢之後俾人搶走咗， 唔 係真人， 唔係西班牙嘅神劇叫做神劇啦，但係當其時咧啲人係覺得唔好睇嘅。但是流咗出海外翻翻转头嘅时候嗰阵风就劲啦。因为呢睇返佢少少幕后花絮啦，就係嗰啲演员出去拍嘅时候呢係 成百幾二百人圍住佢哋睇佢哋拍戲咯，跟住令到啲演員都覺得哇好神奇啊！咁亦都網上有啲人就話呢套勁係競賽咧，你真係會有少少類似嗰啲斯德摩爾症候群咁樣啦，咁就係你會跟咗嗰個綁匪嘅思路，你會戥啲綁匪緊張啊，你會代入咗去壞人嗰邊，而唔係變咗好人嗰邊。咁但係呢套戲嘅追看性都好強嘅，因為佢一季都係得八集嘅啫。 哦，咁好少喎。 係啊，咁每集都係粒零鐘啦。咁啊，四十幾分鐘添咋。 但我很好奇啊，你是连住一起睇噶嘛？第一季睇到第四季嘛？ 撞煲啊！ 但其实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嗰阵时咧睇过一套叫《Heroes》，咁咧我 又系 超长篇嘅好多个 season 嘅一套美剧嚟嘅，呢个美剧嚟嘅。咁但系咧，我因为太得闲啦， 美剧啊， 今次系系啦，先讲我而家要讲呢一样嘢啫，因为咧我就系发现我连住一起睇咧，其实系有bug嘅，即系。你會好混亂，明明你之前講話嗰個係好人啦，跟住去第二季都係好人，第三季開始變壞人，然後第四季嗰個壞人變咗好人，我覺得有好多嘢咧，有機會係連埋一齊嘅，或者係有啲唔係好講得通嘅嘢咯。咁但係你嗰套會唔會有先？ 我呢套其實冇，佢真係全部都講得通嘅。因為同埋佢每個人物主線角色嗰個嘅生成個 character 好強啊，所以你會係追住嗰個人嚟睇咯。 OK， 咁呢套我都覺得有機會大家可以去睇下嘅。咁啊 ，Heroes 套亦都係好耐噶啦。 係啊，所以騙徒咧即係呃人嘅手法層出不窮啊。因為最近我哋頭先都一直咧喺搭正搭半嘅時候都聽到新聞啦，都有講啊 Lady Gaga 隻狗都俾人搶走咗 啊，但係揾翻到係咪？ 你搶走人愛犬同搶走人個仔啊冇分別㗎，你知唔知 啊？所以就懸紅咗好多錢。然之后揾翻只狗啊，咁啊虽然而家咧嗰两个嘅歹徒啊，仲系唔系仲系逃走紧嘅， 都应该走唔甩噶，一定揾到你噶。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作为骗徒嘅话，都系你哋要收手啊，翻回正轨啦。 将毕生所信也推翻，除非能说服我只开一只眼，虽则你和我已是争吵惯，常往好于浪漫，这次谅解极难。情人之间讲心比讲理更简单，缠绵一番难教义理相冲也冲淡，伴你共度过劫难，分担过人间的惨，想不到最后仍会散，只因你角度全偏袒。原来是世间太荒谬，你我分的手先最合理与温柔，每个争斗谁来假装妥协，心不对口，暗地也有伤口，无法先口跟你试过迁就，痛也不分手先渐透，人世里有一些价值是比爱很大，要补这个心扣，凭着爱不足够。从前不懂这出经典戏太夸张，明明相恋情侣路为爱时时已退让，骗人拿原则开仗，今天这抉择轮到我，被虚构喜剧还哀伤。原来是世间太荒谬，你我分的手先最合理与温柔，每个争斗谁来假装妥协，心不 太荒芜，有某些隐忧，恐怕父母也不能。 俏郎君张敬轩，转头翻嚟继续寻常事，认真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訂購的首批復必泰疫苗從德國運到本港，將會在下個星期開放網上系統給市民預約接種，具體安排會適時公布。復星醫藥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說，將會密切配合香港和澳門的疫苗接種計劃，鞏固港澳疫情防控成果。BioNTech 首席執行官兼聯合創始人就表示，將會確保復必泰順利在香港推出，亦都將會繼續致力為全球各個地區提供高耐受性和有效性的疫苗。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召集人劉澤星說，難以用數字去比較科興和 BioNTech 兩種疫苗的成效，因為兩者的臨床研究在不同的時間和地方進行，以致研究對象組別等亦都有差異。劉澤星在本台節目《香港家書》表示，最重要是疫苗要安全，而保護率達至世衛標準的要求。政府有一套機制和專業人員監察，若果發現有任何偏差，相關委員會將會即時作出應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表示，暫時目標仍然是在今年9月5日舉行立法會換屆選舉。曾國衛說，據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所說，本港的選舉制度迫切需要完善，但是當局暫時未掌握到實行的時間和形式，當稍後中央有決定，特區政府會全面配合。另外，政府提出修例以完善公職人員宣誓安排，區議員要宣誓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被問到早前多名區議員聯署反對國安法是不是屬於修例建議中的負面清單行為，曾國衛說，宣誓要求是真誠和莊重。緬甸反政變的示威持續，當地三個傳媒機構說，在蒙玉雅市一名女子中槍死亡。在最大城市仰光，警方發射橡膠子彈驅散示威者，幾十人被捕，包括記者。警方在多處站崗，扣留聚集的人，但是民眾仍然上街，有少數民族示威，示威者高叫口號和唱歌，警察發射催淚彈和震撼彈，以及向天開槍時就分散到橫街。較早前代表被推翻民選政府的緬甸駐聯合國大使郭莫吞呼籲國際社會使用任何必要手段對緬甸軍方採取行動，恢復民主。一至最新消息，本港新增3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1宗是属于本地感染，10宗感染源头不明。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听日转吹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 红隧的九龙入口接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不过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仍然都是有车龙，龙尾排到学园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接近欣怡花园，另外反方向蓝田入口多车啲，龙尾排到茶果岭道变电站。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近狮隧口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星河名居。窝打路道翻沙田近九龙塘每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圣佐治大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喇沙利道。咁另外咧，后少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果栏。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啊，我睇唔到嘢啊！ 你除咗个眼罩先啦。 除咗啦，都系乜都睇唔到，唔通我盲咗？ 黑掹掹你都未开灯。 点解净系见到光嘅？ 你戴翻副眼镜先。 咦，睇到咯？ 吓，咁得意嘅？点解戴翻副眼镜就乜嘢都一清二楚咧？ 呢、這个就系同折射有关嘅，大家就要听实星期日晚八点半， 香港电台第二台， 由周家俊、 李慧妍、 赵善恩主持嘅 《Sam 上创实验室》。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籍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啦，呢单啊，你有冇试过啊？ 个脑啊，成日谂紧一啲嘢嘅时候，你会唔小心嗌咗嗰样嘢出嚟咯？我系经常性嘅，我系望住彭程嘅时候，我嗌咗佢做李敏；我嗌程嘅时候，可能我嗌波程咁样，我系经常性咁样嘅。 嗯， 我会突然间谂起嗰样嘢，我就嗌嗰样嘢。 我试过一次叫错咗老师做阿妈咯。 呢、这个成有嘅， 有人都讲啊。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莫莉、迪神、施培，寻常事，认真做。 Saturday game on。 今日咧就由我施培出题，咁啊，今个星期咧带嚟嘅嘢咧都系特别嘢嚟嘅，我自己觉得，因为我觉得生活上面我哋好多好日常嘅嘢，咁我就唔特别啊拎翻嚟俾你估啦，因为你哋平时都会拣一啲不能实在啲嘅嘢啦，咁我就带啲搞鬼啲嘅嘢咯。 哦又唔使一嚟就已經壓落到咁低嘅， 戴個頭盔先。 同埋你講話咧，嗰啲搞鬼嘢咧，到時我哋都係唔信嘅啫。 係，佢都係會將個搞同個把係撈亂嘅。 係啦， 你都 係 變咗把鬼嘢嘅。 哦，唔緊要，人生就好多把鬼嘢嘅。咁啊，但係亦都唔代表佢冇用啊。 啊，咪睇下你今日帶咩嚟啦。 係啦，咁今日帶呢樣嘢咧，第一個 tips 係佢係家居小法寶。 Game on, level one。 睇下你有咩法宝先。我估呢样嘢，不如我缩窄范围先啊，冇。 好。 厨房嗱，唔系 我估似厨房嘢嘅、 嗯， 你觉得系边个地方嘢咧？ 我觉得唔似厨房嘢。 OK， 你觉得边度？ 因为佢已经头几个礼拜已经系厨房嘢咧，有几次咧， 我就 系即系等于你抽六合彩一样啫嘛。 啊、 即系你逢三十几号嗰啲 number 咧，你连续咗好多次之后咧，即系佢单数啊，譬如一打重新嚟讲，即系譬如单数嘅话啦，系啦，单数 number 你就硬系觉得好似双数会容易啲噶嘛，过几期之后。 我要讲清楚先，你佢重新嚟过，我哋呢度 live 嚟噶，我惊听众以为我哋系录音啊。 我哋而家即刻报到时，而家系下昼啊4:39:52。 系啦，嗱，我报到时嘅 live 嚟噶 ，OK， 系啦。咁但系我点解我会觉得系厨房咧？即系好似你咁话斋啦，你话啊冇理由次次都撞系呢个噶咁样啊？咁我就觉得唔系啊，可能佢一冧买咗好多嘢，都系厨房用品，佢未用晒。佢今日咪用埋咯？ 唔系，我觉得佢厨房用品系佢阿妈用咗之后攞翻嚟啫嘛。 佢有攞个新嘢嘅。 系啦，佢今日既然讲话自己新嘢或者唔再系嗰啲奇怪嘢嘅话，我觉得可能系厕所用啊。 O、okay、K， 甚至乎可能系出街用添啊。 嗱，咁我唔系佢头先话家居啊， 最可以出街，你成日都咁讲嘅。 家居又唔可以出街， 你揾嗰啲 太夹硬啊嘛！ 你揾嗰啲唔知乜鬼醒啫，就成日话出街用，跟住就屋企都得嘅。 室外同室内即系有分别嘅，不过你想知系咩，听 Archive。但系嗱，今日咧我就 系 觉得系厨房用嘅，我问是非先啦，好冇 ？OK， 系唔系厨房用？ 可以摆喺厨房用嘅，但我补充少少，今次呢一样嘢咧，确实唔系我妈咪话想买嘅，系我想买嘅， 即系我中咗啦。 即系厨房可以用，但系唔一定系厨房用嘅。 嗯，厨房可以用嘅呢一个系清洁嘢嚟噶，你头先有冇讲过？ 冇 讲， 冇，唔系清洁嘢嚟嘅。 真系方便嘅。 我觉得几方便 啦、 啊， 系 我觉得 虽然我都觉得呢条问题几八卦，因为就算佢话方便都好，对我哋嚟讲可能都唔方便。 好唔方便啊！我觉得系如果有强迫症嘅朋友仔咧，都系几适合用嘅，佢哋可能会买嘅。 咦？ 即系， 但如果你本身系 咁即系把鬼啦，我冇强迫症咁，即系冇用啦。 可有可无，我觉得阿妈唔会买。 喂，唔系嗱，但顿时间谂咧，鸡蛋盒都系一个。好似嘅物體嚟， 係啊，其實我覺得好把鬼㗎， 都幾㗎。 而家咪成日坊間有啲雞蛋盒賣嘅， 即係個正方形，跟住咧有啲膠嘅，個膠佢已經有形狀俾你逐隻逐隻雞蛋放入去㗎嘛。 你哋唔用㗎咩屋企？ 我屋企有，但系我真系冇用。我阿妈买完之后就咁摆咗个盒喺度。 因为你平时买鸡蛋翻嚟，佢已经有个弧形嘅位帮你装住噶啦。嗰、那个其实已经系一个鸡蛋盒啦。 喂、哦，先，我想问一下你哋嘅雪柜噶嘛摆系？ 系啊。 但系你系成 pack 咁样一个、一个哦，因为我系用鸡蛋盒噶，我系用鸡蛋盒噶。我系几唔中意用嗰种纸皮嘅，因为第一我感觉啦吓，即系你喺外面运翻嚟，同埋佢经咗好多地方都系咁嘅 packing 咯。我成日觉得好似硬系摆雪柜污糟啊。 哦，其实我会将所有嘢咧揾消毒纸巾抹晒先摆入雪柜嘅，尤其是而家疫情，我更加会咁样做咯。 系 咁，但系我想讲嗰样嘢就系、是、咧，因为你先讲个盒咧、 嗯， 对我嚟讲，因为我好中意食鸡蛋。所以雞蛋的嗰個流動量啊，去貨量是很快，所以我是覺得如果我就咁攞只雞蛋又入落去嗰個所謂買完嗰個雞蛋盒嗰度，跟住再攞嚟用嘅話，是太不方便同埋好唔划算、 哦。我自己就買了一個拉櫃桶式嘅，咁、我其實出去坊間揾咧，我想揾一隻係有蓋嗰啲盒咧，一係就好大，一係就太細。咁、然之後咧，佢可能擺到三隻嘅啫，咁有啲係。咁我買了嗰只咧就有幾多啊？三四行，三十二、十二、十六隻好似，就十二、十六隻唔記得咗啦。但係十零隻啦，跟住咧佢就係咧，我嗰只個設計我自己幾好噶，即係推介下大家。咁 拉櫃桶式嘅雞蛋盒， 啲人講到好似自己設計咁啊，我自己設計㗎。 我係好似深水埗嗰啲咧，即係帶個機，然之後推銷嗰啲， 唔使上圖 啊， 好 係啦。咁啊，但係咧，咁呢一個設計係咩咧？我都係深水埗買嘅。咁咧就係一個嘅層架，一個扣啊，佢係我嚟扣住喺你雪櫃嗰啲層架個底嗰度。然之後咧，你就可以好似好慳位咁樣咧，就喺下面有一格仔，就是、一个小柜桶，咁入边就摆鸡蛋咯。 喂，咁几好、啊，即系自动地帮你个雪柜再分隔。 系啦，悭咗一个位置，因为有时你可能面就摆嘢食噶嘛，但有时个底系有个好窄嘅罅，你唔知摆乜噶嘛。咁我就我嚟塞咗个小柜桶咯。 哦，咁几好、啊。其实你呢个柜桶仔咧，我以前都见过嘅，但通常就系放喺真系书柜嘅下边啦、啊，或者电脑台下边、啊。我未见过人放入书柜。都是一个好的想法、 哦、 不过不是你讲的。挺 好的这个 总之不是鸡蛋盒。 好不是鸡蛋盒。 不是鸡蛋盒。 喂是不是放在雪柜的先 不会放在雪柜。通常这样东西是会摆在不是应该是有电的地方它会在附近。 哦。 但是它不带电的。 有电的话在附 插数。 喂喂喂，有电喺附近，即系佢系带电，唔带电， 唔带 電, 电，本身嗰样嘢唔带电嘅 拖板。 拖板， 你冇理由成个拖板拎过嚟咁有诚意啊！ 咁拖板你坑唔坑带电啊？ 因为佢话佢会摆喺大电嘅附近啊嘛， 但系 佢本身系唔会有电噶嘛， 佢会有电流经过咯， 系啦，但系佢本身 拖板有电流经过啊， 系，但系 嗰嚿嘢冇电流经过嘅， 冇电流经过， 但系就摆喺电嘅附近， 冇错。究竟系咩呢、你再估下佢 嗰啲阵间佢买嗰啲防电嗰啲插头，你知边啲啊？ 边有防电嘅插头？ 唔系啊， 防漏电 啊，系啊，小朋友 保安全盖， 系啊，嗰啲啊，自己拎一个嗰啲翻嚟。 我惊你搵嚟掉我，我要带呢个盖翻嚟， 我会吸落你个嘴度。 哦，咁都好啲，唔系个鼻。 呢一个嘅体积系咪好大噶？ 唔大噶，一只手掌咁大到咯。 佢话有强迫症先用， 冇错，即系佢令到你嘅屋企嘅空间更加美观啦。 诶、哦， 喺电附近更加美观， 系啦。今日呢样嘢其实你唔使完全估到系乜嘢嚟，即系你因为呢一个款，我觉得出边唔系一定有得卖。 你上次都攞过嚟，佢唔会咁做咯。 唔系，我上次系电线啫，个电制收集箱。因为点解我又啊又介绍下大家啦？电线收集箱咧，其实真系咧， 不如转行心水盘做。 系咯，应该做嗰啲，我应该应征嗰啲，即系唔系去嗰啲街市而家冇兴要请嗰啲嗌咪嘅。咁我就觉得咧，呢一个系电线收集箱咧系好需要嘅，因为咧而家啲人咧嘅电器太多，同埋咧我唔知道大家个厅有几多个拖板。我个厅座底都两三个拖板，一个拖板有八个头，我拆爆咁就系噶啦。即我就觉得哇，呢啲嘢真系如果冇嗰个收纳箱咧，你系完全做唔到咯。 你屋企电费应该每个月都几贵啊？ 又可以， 系咩？ 又 OK？ 咦，用 佢拆咗啫，唔代表会用噶嘛？ 系有啲系真系识嘅，有啲真系要识嘅。咁但系又唔系电线收纳啦。 唔系，有啲咩咧？ 有冇多啲 hints 啊？ hints 呢一样嘢咧，佢系可以旋转嘅。 嗯。 系啦，咁当你用呢一样嘢嘅时候咧，佢系有时啦吓。如果你就咁用嘅话，坊间可能好多嘢咧都系唔可以做移动嘅。但系呢个嘢系可以移动咧，就令佢方便啲啦。 不如咁啊，你俾多个再大啲嘅牵示我哋，跟住我哋就一首歌翻嚟再估啊。 OK， 呢一样嘢咧系头 先嗰个已经好大牵示噶啦，我谂 估唔到噶。我相信听众们喺我哋社交平台度都系估唔到噶。 不如你话帮我听，确实系摆边个位用噶？ 我以 为咧，就听啊， 确实话俾你听个答案系咩？ 佢话厨房、啊， 厨房可以，厅可以，房都可以嘅。 旋转装饰， 嗯， 谂下先， 你都未俾贴士我， 吓呢个咪贴士咯。 这段斗争，真安能全程研究，只有两。 势跌倒，毅然跑向未知，心无惧，绝气也前行，狂然迎战，爆发潜能，记录刷新，每步每作指点，时光看沸腾，从来无悔，与你同行，何时能够再次联盟，角逐竞争，这是游戏，是场仗。 Saturday, game on! Có mua thầu 你哋有冇冇系咪？ 梗系冇啦！ 听众朋友系有头绪嘅， 但系中唔中先？ 嗯，又未完全中晒，我觉得唔系。 咁所以证明你个 tips 要大啲啦。 tips 大啲，我觉得我已经俾到好大 tips， 已经 系大家好近噶 啦， 已经 摸得唔得 啊？好啊，我先讲一讲先。阿 Ruth 咧，佢就话系电制嘅收纳器。跟住 我估咗啦 ，CY 问系咁啊，唔系嘅，唔系电制嘅收纳器，但系其实系类似嘅，接近啦，接近。CY 就话系咪夜灯？唔系夜灯嚟嘅。咁跟住阿丽河就话系电子金鱼，我想话咩嚟嘅？ 电子金鱼 咩叫电子金鱼？ 系咪嗰啲摆喺度，然之后自己喐嚟喐去嗰啲假嗰啲金鱼缸啊？ 我觉得或者系有个 mon 咧，而家嗰啲电子相架啲 friend 啊，跟住个 mon 其实有条鱼喺度游下游下嗰啲啊，显示屏、啊。 哦，娱乐无穷嘅电子版 系啊，可能系呢啲啊。 呢个系师培带嚟，唔系我带嚟喎。我带可能呢个似啲 喎。系、啊，哎，好啦好啦，俾你哋摸下。 好啦，我冇啦。系啦， 咁咧你就会一摸咧 feel 到咩叫旋转啊？但唔会戒亲手嘅，放心。其实好接近，好接近嘅。你嘅答案系争少少。 边个好接近啊？ 头先讲嘅其中一个答案。 喂， 同电掣有关噶。 喂，我想讲呢一个， 即系我话保护个电掣嗰啲 friend 啊， 唔系保护个电掣， 收纳器， 唔系保护， 收纳， 收纳系收纳嘢。 嗯。嗱，我形容一下啦，我手上揸嗰样嘢咧，同你屋企一个电视遥控系冇分别嘅个 size。咁但系咧，因为咧佢嘅做工啊比较粗糙啊，左边咧有好多坯口咧系戒手嘅。咁然后咧， 所以冇值钱啊嘛， 系咯，仲话唔戒手，我先惊一惊，死咯，会唔会流晒血嘅出翻嚟？ 五蚊嘅啫，呢样嘢系。 嗱呢嚿嘢咧，原来就可以打开嘅。咁点样打开法咧？就头先讲明一个遥控咁啊嘛。咁佢咧一个夹心饼，你当一个夹心饼，然之后将上下底层两块可以旋转啦，咁就个轴心喺中间一个旋转，咁变成一个 X 又得 ，T 字交叉又得，一个十字咁样都得。咁然之后咧，佢系360度旋转噶，好似系啊，360度旋转嘅。 然后个面咧，你可以摸一摸，有冇啲咩特别嘅？ 一边咧系平面嚟嘅，另一边咧就系有坑纹嘅。 你可以搣一搣佢啊！ 搣添可以 得噶， 胶定咩嚟噶？的神 是但一边个面系 哦，有一边咧系固定嘅，黐喺一个物平面上面嘅。 冇错， 咁佢功能应该净系得另一边有坑纹嗰边系有用 嘅 啫嘛。 其实另一边都系要胶加胶纸嘅。 吓，两个都要加胶纸。 系啦，不过我惊你摸唔到。 胶嚟嘅的神，你摸落去 系胶嚟噶，胶质嚟噶， 硬定嘅软噶， 软胶啊，好 cheap 咁样咯。 平时师培买啲嘢贵贵地嘅， 呢一个种类咧，其实唔使买好贵，所以佢唔需要，所以我唔会买好贵嘅嘢咯。咁究竟系咩咧？平时你屋企系会用 撞嗰啲，即系嗰啲叫咩啊？即系好似 惊 B B 撞亲个头，所以 接 喺个 即系譬如我哋电话壳咁样攞嚟保护啲电器或者保护啲插头嗰啲 friend 系嘛？ 唔系， 未必未必， 唔系嗰啲保护。保护器嚟， 我觉得个感觉似系你话两边都系黐嘛，我估一边黐喺一个固定嘅地方，另一边就系黐嗰件物件啦。 冇错， 咁黐嗰件物件应该系for你转动嘅时候，因为佢有个 lock 噶，佢虽然话就话可以360度转啦，但系佢其实系去到一个位置就 kick 一下，咁佢咧就系你呈现一字。 就會棘實。你呈現十字，佢亦都會棘實嘅。 估唔到啊，開股啦！ 好，你直接拎出嚟睇啊！ 哇，幾疏爽啊！ 今 日 師傅，個答案係咩咧？ 送俾你啊，都估唔到啊！俾你睇下呢個咩？ 唔係啊，平時咧，仲要係咧，我哋未去 level two 已經搶咗盒喺度摸咧。 係咯，你我哋幾乖， 我緊張啊嘛！ 送俾你都唔知咩嚟， 十字架俾你啊，仲要 送咩嚟？ 覺得我哋 抄抄都得嘅。 呢個咩嚟㗎？ 呢一個咧就係旋轉式嘅拖板固定器。 即系 咩事呢？平时啲拖板咧咪摆喺地下嘅，咁咧我哋要揾啲嘢黐住佢喺某一个地方，令到佢唔好成日跌落地，同埋啲线咧唔好周围飞嚟飞去啦。咁但系咧，原来而家咧呢啲拖板固定器咧就有好多种唔同嘅形式啦。除咗咧就咁一块嘅胶纸俾你黐住喺一个地方之外咧，佢其实咧仲会方便你嘅。咁你黐实咗，你拎唔翻出嚟咪好麻烦。咁呢一个咧就系旋转式，你就可以转唔同嘅角度啦。咁你个拖板有时就会方便啲嘅插嗰个电掣。咁有一啲咧就系、是你黐佢嘅上半 part 同下半 part， 咁上半 part 就可以掹出嚟嘅。咁你就要用嘅时候就摄翻入去咁。 即系其实简单啲嚟讲咧，我估呢个十字嘅物体啦，就系、是、一边黐住个地下啦，当系个拖板。 墙边咁样 咯。就是、一边黐固定地方咯。 系啦，另一边就黐住个 拖板。 咁你中意想用嘅时候，突然间你想转第二个位，即系由打直嘅拖板变做打环嘅话，就扭一扭就得啦，系咪咁嘅意思呢？ 啱晒啦， 好把鬼呢样嘢。 唔系，我又觉得 O K 喎。 因为如果调翻转系我嘅话，我只会将个拖板想拉长啲啊，定系拉厚啲咯，而唔会分左即系长即系打环定打洞咯。 冇错，即系证明你咧唔系好执着家居嘅整洁度嘅。 系噶，又或者咁讲，我中意将佢拖去其他地方度用咯，方便啲。 你系要实用。 放心，师培，我拜你呢、這个，因为咧作为 U K 好多电器咧，呢个系必须嘅。 嗱，不如咁啊，你问下阿波觉得 O 唔 O K 呢嚿嘢，把唔把鬼啦？波，即系呢个咧，佢话攞嚟咧，叉个叫咩啊？攞嚟嗰个 固定住个拖板， 系啦， 固定住拖板嘅一嚿嘢，咁啊就系货咧，你个拖板啊，黐喺呢一边，另一边咧黐喺墙啊或者地下黐实，咁你就可以旋转啦。当你运用拖板嘅时候咧，就可以帮你旋转或者咧随意拎走。 你觉得唔好好把贵啊？唔实用啊？ 睇你屋企幾大， 幾大咯，即係你個 size。如果你本身間屋又多嘢又剩嘅，依個靈活性嘅話係有一定幫助嘅。 係啊，即係你諗下你個 panel， 你諗下你屋企啊自己啊捽碟嘅時候啊，哇個 panel 嗰條電線爭少少啊！咁點算咧？咁你又靠呢嚿嘢啦。咁你先發發聲啊！ 好唔掂啊，太把貴啦！你話可以拉長就 OK。系啦，呢、 這个系嘛，咁即系睇人咯，即系未必个个人啱用嘅。咁、 啊、 但系咧呢一样嘢，我自己觉得系令到生活咧确实系进化咗少少，即系美好少少啦。咁啱啱咧亦都将呢一张相咧就上载咗喺社交平台。咁如果咧你哋有兴趣想知道嘅话咧，究竟系咩样咧，自己上去睇下。话俾我听，你觉得把唔把鬼啲？你觉得非常有用啊！记住啊，呢样嘢冇赞助噶，纯粹 for fun 一齐玩一下咋。 我不如过街老鼠，人人亦是个判官审判我坏处，令你羞耻有余，如果抱住谁都叫住。我不如野生箭猪，时常亦令你刺伤丑化美丽公主，比赛幸福你会输，最坏评语我外形沾污你眼珠。我不如一个人，我卑微像一片尘，污染人毁了人，糟蹋人只惹人痛恨。我不如一个人，怎样能大方见人，讲性情讲见闻，讲个人低一等不吸引。你不如快赶我走，长期被热风冷嘲可以怎去忍受，因我被取笑够，这怪兽都感到荒谬。 听过有曾比特的一首《我不如》，转个头回来继续有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周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茉莉、Dixon、思培，寻常事，认真做。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 欸， 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今日咧同你讲嘅咧呢个就系心理测验。 嗯，系关于咩嘅心理测验？ 你而家做心理学家喎、 哦？爱情的，爱情唔系因为我因为我做咗呢个周末有情人咧，即系感受到爱啊！系多谢你啊！ 你真系同人封烟倾偈啊！ 同人封烟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吓死我！我听同人封烟倾偈，系啊，同佢哋倾偈啦，倾爱情啦，唔系，因为我觉得咧，好少做呢、這个， 我真系有听， 好少做呢个夜晚嘅心，即系嗰段时段啊。 嗯， 系啊，平时都阿嬷做呢个敏感多嘛，嗰啲时间 惯啦，咁啊得啊。 会啊， 因为有阵时我做开夜晚，突然间我做下昼嘅节目嘅时候，我都唔惯噶。又或者我而家做下昼节目咧，又或者我之前譬如做呢、這个。敏感做有冇搞错嘅时候惯咗系哔哩吧啦咁， 系啊系啊， 到我做女人节目即系敏感时刻嘅时候咧，我都唔小心做哔哩吧啦咗，即系我成日都同自己讲，或者阿李敏或者彭晴都同我讲，温柔啲，你温柔啲，你女人嚟噶，温柔啲，即系连师培都成日笑我话系一个男人嚟噶嘛，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 系好难拖， 比较男性化嘅女士啫，都系女人嚟嘅， 因为有少少思觉失调，譬如我寻晚仲系好温柔地喺度讲性知识啦，跟住今日就喂。 唔系咁，你讲性知识都可以好 hyper 嘅， 唔 得噶，唔可以噶，咁又系，咁又系，唔系咁，但系真系嘅，做嗰个时段节目咧、嗯，你系会煽情啲嘅， 有嗰种 feel 啊， 同埋咧，你晏昼节目咧，你唔会讲咁多情感啊， 都会睇你点讲，搞笑嘅情 感，系啦，搞笑嘅情感啦，但系如果你去到爱情嗰个 mood 咧，你会好容易入咗个氛围啊，咁、 嗯、 所以咧，我做完呢一个节目之后，我就觉得，喂。好似好耐冇喺呢度講過愛情，反而就但係都想聽一下，因為上個星期就係二大一啦，即係兩男一女啦，今日就係兩女一男啦。咁、 嗯、 但係咧，今日咧準備呢一個嘅日本神測心理測驗啦、嗯，其實入面每一條問題，我覺得都可以研發到大家諗嘢嘅。例如咩咧？我哋先問第一條先啦，好冇？第一條問題咧就係講啊，如果你要展開一個新嘅生活。去一个独立住自己一个陌生嘅城，去到一个陌生嘅城市、 嗯， 你第一个会 send message 俾边个咧？ 有冇得拣噶？ 会有得拣嘅，但系而家呢刻我想问咗你哋先、嗯，即系你哋自己系啦，你会想 message 边个人？ 而家答啊嘛？ 其实 同一时间想 message 几个人、啊？ 第一个。你只可以每一次 同一時間就係想幾個人咯、 啊。哦，佢係用緊廣播嘅、 啊 okay。喂，即係 我開麥，message， 到時你幫我剔麥。 呢度唔攬得情住，只可以一個啫。OK， 不能攬情。 我又想打俾我媽，又想打俾我姨，又想打俾我啲 friend， 又想打俾你哋。 係啦， 點咧？ 咁你想點揀咧？ 聽眾又想喎、 啊。如果 雖然我冇聽眾電話，所以到時你剔飛，即係幫我剔開條麥，知唔知啊？ 好好，開麥，我幫你，我幫你按。咁但係嗱，阿嬤就諗啦。咁阿思培先啦。 應該係屋企人咯，嗱，因為去到外地，嗯、正常嚟講咧，你都係要報到嘅。咁、嗯、最，我覺得最憂心嚟嘅一定係屋企人。 嗯 啊，但係如果你去到外地啦，假如咁，如果你係有情人咁樣啦，咁你唔會想打俾情人先咩？ 打俾情人先啊，情人就反而真係擺第二、啊。 哇！ 因為我覺得。 情人可能要讲嘢讲好耐。 其实呢个话咧，佢摆边度都死，即系你摆第一，哇！你摆第二，哇！所以你摆一二，你都系衰嘅。 唔系啊，因为大家都知咧，平时咧我哋都成日笑师培系嗰啲爱情大过天嗰啲人嚟噶嘛，佢而家变咗事业型， 啱啊！ 所以我就哇咁样咯。虽然头先我话同而家个话有少少啲， 唔系，其实我调转你都系会话噶。我摆咗情人先，佢都系哇， 我又唔会、啊，反而你摆情人先，我又觉得。似是你咯，摆屋企唔似是你、啊。 我觉得睇下做啲乜嘢啦， 系 即系 老婆就系似的神咯，啲神系唔会打俾佢阿妈或者佢爸先、 啊，其实 或者尹子龙， 唔系， 打俾尹子先、 啊。Sorry， 佢得尹子龙同佢老婆嘅啫。 尹子龙应该第三啫，佢点排都系第三，因为真系嘅、欸。 我想知道第二系边个。 我就 纠定你老婆， 我就纠结紧，打俾我妈先定打俾我老婆先咧？呢个系我睇完我都哇死啦，我都拣唔到啊！因为我好挣扎。阿妈 又头先话滥情， 唔系我话即系佢点答啊？我哋都系会话佢啊。因为嗱，我自己觉得咧，阿爸阿妈，我谂我打俾阿妈先嘅，阿爸可能都未必会，因为我同我爸的关系本身就男仔啊， 你明噶啦， 你明噶啦，你知噶啦，咁我就会打俾阿妈先嘅。咁但系老婆同阿妈点拣呢？他们在听着我想着。 唔系你嗱，我建议咧，的神咧，即系搭两边都死嘅，咁所以 打俾你先啦，系嘛？ 唔系，嗱，一系咁，你借啲 send message 俾其中一两边都识。咦，你而家做紧啲咩啊？阵间食咩好唔好啊？睇下佢搭喺边。咁、哦、如果唔系听心机嗰、那个，你系咪搭听紧心机、那個？ 系、哦、呢招都得、哦。 系啦，再唔系你发现原来两个都听紧心机嘅时候，你咪揾子龙变翻去第一位啦。 我打俾子龙先啊，咁样 得 或者 free line 咯，即系两个。一齐打咁样嗱，咁你两 阿 莫阿莫先拣边个啊？ 我就系话有一扎人想打，几个人想打咯。但系如果你问我嘅话，我谂我真系会打俾我妈先，因为我妈自己孤零零咧，一定系好担心嗰啲人嚟。 啊， 同埋其实我有另一方面喺度谂，我都唔好话应该，100%，我系唔会自己一个人去一啲其他嘅地方咯。我点 你有冇试过一个人旅行 去咯？ 你有冇试过一个人旅行？ 系啦，除非去旅行，去旅行可能就咁去三日四日嗰啲咧，咁我 OK。 你有冇试过一个人啊？ 应该咁讲，我冇试过一个人去旅行，但系我有一个人自己搭飞机去一啲地方，跟住之后先载翻屋企人，或者载完屋企人之后，我就自己再留喺嗰个地方一两日，自己先走。 嗯， 又或者我早啲走，我唔系同佢哋一齐走。 哦， 我试过咁咯，咁一个人去旅行我未试过，我想尝试嘅。 嗱，听众们究竟会点拣呢？咁啊，可能你哋已经有心水选择啦。咁但系我自己咧就俾四个答案你拣、嗯，第一就系爸爸， 嗯， 第二系妈妈，第三就系恋人，第四就系朋友。 嗯， 咁呢四个答案，大家心入边有答案啦。 好，师培话俾妈妈啊嘛，即系屋企人啦，系咪？ 系啊，打俾屋企人。 咁我打俾朋友啊。咁啊，的神你咪可以揀咯，唔系、啊，的神系子龙同老婆揀喎。你仲有边几个、啊？ 系啊，喂，唔使唔烦啦，子龙我唔揀啊。 咁我揀朋友咯。 系啊，你揀朋友啦，咁先排紧恋人啦，我代阿妈啦，我揀阿妈。 O K， 咁爸爸未有人揀、 okay ， 但我心中 揀恋人 啫。你想揀边个？ 一个话拣屋企人。 我头先揀屋企人咯。 系咩 ？Sorry， 咁你想揀爸爸定恋人啊？ 咁我揀爸爸咯，你揀咗妈妈。 好啦，咁恋人唔揀住啦。 恋人系你咪得咯。 我系、啊。 恋人冇所谓啦，冇所谓，一二三四我揀晒，我读俾你听。嗱，拣爸爸咧就系咩咧？拣爸爸嘅人咧，你系缺乏，唔系你 sorry， 你系渴望被爱嘅强度好高，但系得40% 啫，即都算 OK 嘅。咁但系你咧系一个唔太中意黏啊，即系黐人啊嘅人嚟嘅。咁喺爱情上面咧，你希望同对方永远都系平等噶、公平噶，所有嘢都。重要咧，你喺呢个心灵啊、精神上咧，都系一个比较独立嘅人。咁、你算唔算系啊？你拣家人啊，但系爸爸啫，呢个系。 我好明显就好独立啦。 你黐唔黐人噶？ 黐唔黐人啊？ 喂，你俾我感觉都唔系好黐人。 唔系好黐噶，即系我觉得互相信任噶嘛。 佢成日自己一个人走去做呢样学嗰样咁样咧，又去嗰啲 table for six 啊嗰啲，我就 咩话？ 你又唔使讲呢啲嘢。 咩话？ 即系后面嗰 table for six， 你自己知咪得咯。 即系我平时唔系，首先而家唔系唔可以 table for six 啊 ？OK， 唔系，即系我讲以前啫。 系，同埋以前嘅话 table 睇你同六个朋友一齐食饭都系好正常嘅事啊。 你有少少紧张啊，大佬啊，你又爆人哋啲嘢出嚟，唔系抹咗佢，抹咗佢，抹咗佢，唔系呢句剪咗佢， 做底五六年前啦， 系啦，细个啦， 妈妈啦，妈妈呢一个咧就系话，如果你拣妈妈嘅话咧，代表啊你对被爱嘅渴望咧系60%， 而且咧係好中意黏人啊！呢、這個就中意黏咧係咩咧？撒嬌啊！ 嗯， 即係我好中意嗲下你啊咁樣啦。咁、但係實際上咧，你嘅愛情當中咧，你都係希望會對方咧可以按照你嘅思想去做嘢嘅人嚟嘅。 哇，其實有少少控制欲好強喎、哦。 都系都可以咁讲， 系啊，阿莫控制欲， 但系你嘅表面系冇展现噶吓、啊，而且 我朋友嘛， 啊你系假朋友， 啊 啊、你需要撒娇咁嘅形式咧，去到要求人哋做一啲嘢嘅，但系你会俾人哋感觉唔到你嘅威逼，因为你嗲咗啦嘛， 好劲、啊，听落去反而 系啦、啊，所以咧基本上你系一个好厉害嘅爱情高手。 哇，除之我拣妈咪， 冇人拣妈咪啊，但我好先会拣妈咪。 系啊， 系啊，我 本来 都 话 我拣妈咪，你又拣妈谂住。 一开头啊， 呢个似唔似你啊？ 呢个少少啦。 系啊，你哋拣晒啦。 冇乜杀伤力嘅。 我听埋朋友先决定。 好啦好啦，好啦，拣第三个啦。被爱嘅渴望咧系占80%嘅。如果你拣恋人嘅话吓，喺感情入边咧，你非常之黏噶啦。咁而比起咧，即系为对方付出，你其实系更加希望咧对方愿意为你付出多啲。虽然你好。嬌嗲啦，好鍾意好可爱好 Q 咁样啦，但係呢你要小心呢，唔好为咗取得你另一半嘅注意力呢而太超过、即係你嘅行为唔可以 over、你只有适可而止嘅啫，咁只要你适可而止呢，你俾到对方嘅空间呢，可以先帮到你嘅爱情呢係更长远啦、即係你唔可以太嗲，係啦， 又唔可以太黏， 冇错，唔可以太黏，咁恋人嘅朋友又系咪呢咁样，好啦，阿莫揀嘅朋友啦，你被爱的渴望得 20% 嘅啫， 准唔准？ 而且咧，你唔系一个善于去依靠人嘅、你比起系啦，比起希望咧别人为你付出，你系自己咧会先为对方尽心尽力嘅人，准唔准啊？ 准 好啦，但系一段感情入边咧，如果你咧只系一方向一个一边努力啊，你哋嘅感情只会越嚟越攰嘅啫，所以你要学识咩啊？嗲下人啦、啊，黏下人啦、啊，爱自己多啲啦、啊。咁你嘅爱情入边咧，你先至会更加令对方觉得哇，好好好啊呢、這个人咁样。 哇，我反而谂唔到阿莫点样可以嗲人、啊，你有冇呢一面嘅、 啊？头先佢都话好 man 咯、啊，可能佢对住另一半嘅话，佢就箍颈咯。 喂，有冇挂住我啊？ 打 网 球，你系咪见过挂住你啊？会唔会咧？ 我唔知喎、 啊，定系你都有嘅， 我都有嘅， 我 挂 住你啊， 接受到咯，可能你会觉得呕心嘅，思佩，你做紧咩啊？ 点解你讲呢句都好 man 咁样？ 唔系好温柔，我觉得 好 man 咁样喎，呢句都好似 你最近几好嘛？好唔 OK 啊？ 呢个 OK OK 好啦，第二个问题啦，咁啊，第二个问题就系问，喂，如果你喺路边咧见到一只流浪猫，于是你就攞个包去喂佢啦，跟住咧对嗰只猫猫就会 唔食。 喵一声回应你，你会觉得对方是点？即系个回答你嗰句说话系咩咧？即系嗰只猫猫回答你咩咧？ 我即刻以为你变咗做 IQ 题，有心理测验。你嗰只猫个喵代表咩咧？ 嗱，即系佢有几个，佢有几个答案嘅。第一个答案咧就系、佢好似对你讲多谢，即系嗰个喵嘅意思系对你讲多谢。第二就系希望你带佢翻屋企啦。第三咧就系恳求你唔好。掉佢啦，即系唔好抛弃佢啦。第四咧就系你想将佢交俾途人，搵人帮手领养咗佢。 吓，我觉得系多谢。 第一句多谢， 系啊，因为我觉得啲猫第一次见你嘅时候，未必识得同你讲咁多嘢。 嗯， 同埋你即刻谂到佢一句喵变咁长嘅说话，即系我哋人讲嘢都咁长嘅说话啦。头先你讲咩话？可唔可以叫途人带我走十只字？ 呢个可唔可以一下啫？呢个可唔可以叫途人带佢走？都系佢嘅意思就系你领养我啦。咁样我谂系 咩好耐？咩 系啊？ 咩 咩 咩？ 你明唔明啊？ 系嘅。 你会问佢系咪好多嘢想讲啊？你 思培拣咩？ 我拣带我翻屋企， 带我翻屋企。OK， 好啦，第一个啦，第一个选择嘅话咧，感情入边咧，你系一个容易啊会委屈自己去配合另一半嘅人、或者咧系因为咧惊对方有一日唔中意你，所以你勉强去迎合对方啊。但系咧一直委屈嘅你咧，反而会令到你喺感情入边觉得啊，我真系好攰啊，几时先完啊呢个循环？有时候咧，你只系咧想试着表达到自己真实嘅心意咧，可能呢个方向会更加好。你系咪啊？ 你要讲紧思培 咩？我唔系多谢、啊， 你 拣 多 谢、啊， 阿莫、啊，你头先拣多谢、啊。 咁我讲紧途人啦、啊，已经 唔系啊，多谢啊，你拣多谢啊， 系啊， 即系会改变自己。 你系咪成日委屈自己去就你另一半咁样噶？ 我委屈自己去就你哋咯，成日都 辛苦晒。 系咪要食糖啊？皮粒糖嚟食。 喵。 喂，真系多谢晒你啊！喂，咁啊嗱，另一个啦，希望咧你带佢翻屋企。 系。 你拣啊嘛，你喺感情入边咧比较强势嘅，认为如果另一半爱你嘅话咧，咁啊。佢就會照顧你嘅所有步伐啦，去照顧你嘅生活啦。但係啊，一個人咧被牽制太耐嘅話 ，sorry 啦，你嘅感情咧將會感到好煩惱啊。 嗯。 因此咧，你基本上咧都會經常都顧慮到啊，另一半嘅感受咧，令到你呢條路行得好遠。 嗯。嚇、啊，即係我要顧慮多啲對方嘅感受。 你喺感情入邊好強勢，係啦、 啊， 你認為另一半愛你，佢會應該要佢就要啊，需要照顧曬你所有嘅嘢。 哇，係真嘅、哦，即係我覺得首先可能因为女仔咧，即系虽然男女系平等嘅，但我成日都觉得女仔系应该被照顾，因为你好希望揾到一个系可以依靠嘅人啊嘛。 认同 系嘛，所以我就好希望对方哦，好啦，你承诺咗同我一齐，你就要照顾我噶啦。咁点知原来就系负责啲唔负责啲咁，好似即系好似唔够好咯。 好啦，第三个啦， 不怨自平好啦，时间关系， 你做唔理你啦。 你经常都会利用一啲撒娇啊，令到对方感觉到羞愧啊嘅感觉啦吓，嘅去到咧，促使你嘅另一半啊，将生活重心放喺你嘅身上，而因为你每一次都系咁做咧，佢就会满足你、啊。咁虽然咧喺呢个感情入边，你哋两个人咧都系单单就望住对方啦吓，但系其实你唔好因为用呢个方法谂住绑住对方太耐啦。 啊， 系啦，即系叫你唔好，即系成日都要对方对你太专注咯，如果唔系你又好辛苦啦咁样。 系，咁最后一个啦， 好啦，最后一个啦，就系头先话叫啲 friend 叫啲朋友途人咧领养咧，就话虽然咧表面 十隻字 嘅呢个系啦，虽然表面上咧睇唔出，但系咧你其实咧系最依赖另一半嘅人嚟噶， 嗯， 只系你平时嘅冷漠啊，你个样啊做出嚟咧，去到表面嘅啫，咁但系其实你都想确认对方究竟对你嘅心意系点，就系咁啦。 哦，呢、這个答案太复杂啦，因为所以亦都证明呢个人太复杂啦、嗯。简单啲，有时你真系好想人哋带你翻屋企嘅，咪直接讲咯。 即系唔好就瞄一下叫人哋估啊嘛。 系啦，冇错，啱啊。 咦，师培你好似好适合做爱情节目啊？ 咩？佢不嬲都系爱情道理王嚟噶啦。 但系佢少做呢啲节目嘛。 哦，咁又系，咁又系。周末有冇兴趣啊？ 封烟啊嘛。 想唔想下次做情人啦、 啊？其实原来每个礼拜， 咦，你邀请我啊？ 其实每个礼拜去周末嘅时候都打电话上嚟扮听众。 冇错，就系、是、我。变声啊！ 相信事情就变化，就会对话。 集合吧，地球保卫队。转头翻嚟有慢动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3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31宗属于本地个案，当中10宗源头不明。其余21宗个案之中，15宗同尖沙咀 K11 苗丝雅明朝食馆群组相关，9人属于食客，4人是员工，3人是紧密接触，是9人属于食客，4人是员工，2人属于紧密接触者。另外初步阳性个案暂时有20宗，当中7人和明朝食馆群组有关。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在 K11 苗丝雅工作的人士需要强制检测，而明朝食馆群组首位发病人士在今个月19号发病，呼吁当日或者之后到过 K11 苗丝雅的市民去做检测，如果有不适就要去求医。中心指出，明朝食馆群组涉及大约76名食客，在今个月19号到餐厅五线，暂时已经联络61人。政府订购的首批100万剂伏必泰新冠疫苗有58万多剂今朝抵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会先开放7间由医管局营运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为市民接种伏必泰疫苗，确保处理和接种安全和畅顺，再开放余下接种中心。聂德权在社交网页表示，7间中心分别是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西湾河体育馆、观塘晓光街体育馆、教育局九龙塘教育服务中心、荔枝角公园体育馆、上水龙心路体育馆以及元朗体育馆。他说当局下个星期会开放网上系统给市民预约接种，详情稍后公布，希望市民保持耐性。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早前提出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最关键最急迫是要完善选举制度。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出席一项活动之后被问到有关问题，他表示出任公职人员是否要爱国，相信第一日已经应该是这样。国家前几年亦都有提醒，在一国两制之下是一国先行。他指出，爱国者治港概念是要提醒选举出来的人士一定要守国家宪法和基本法，尊重宪法上共产党是执政党，但是不等于要参与共产党运作。大陸宣布下個月起禁止進口台灣菠蘿之後，台灣的蔡英文總統和行政院長蘇貞昌明天將會到南部菠蘿產區強化產品內外銷。屏東是台灣最大菠蘿產區，有大約3500公頃農地，佔全台三成，年出口值達到9億元新台幣。高雄市有超过1000公顷农地种植菠萝，年产量超过50000公吨。台南菠萝种植面积1700多公顷，约占全台15%，年产量近70000公吨。另外，批发和超市业界表示正是研究洽购计划，推出本地菠萝促销优惠。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雨，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明日转吹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多车啲，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去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去狮隧，车龙排到黄大仙中心。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排到欣怡花园，反方向蓝田入口系挤塞嘅，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跟住提返另一个封路啦，受到水雾急收影响，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九龙座至五世纪念公园嘅慢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嘅係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粉岭公路鱼塘边去粉岭。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区区精选民歌经典。 如果你是年满十八岁，通常在港居住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就可以登记成为地方选区选民。想知更多关于选民登记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 一年几个礼拜，我 Albert Long 欧瑞强都会精选五区的经典民歌，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九点到十二点，二千靓歌再重聚，同你分享。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Cyclone Joker， 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不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玩玩具的人不少，而做玩具的人比你想象中多，无论是创意、生产、质素都是世界级。一连两星期，子龙就同一间已经有20周年历史的玩具品牌一起倾倾偈，究竟他们20多年来的玩具之路是怎样走过来呢？今个礼拜的嘉宾是星期啦，就承接住上个礼拜我哋 Free Zero 一个香港啦有20周年历史嘅玩具品牌啊嘅访问啊，因为上个星期啦我哋就讲咗品牌背后嘅故事啦，咁今日啦我哋咧就继续同 Free Zero 阿 Ken 倾倾偈啦，因为咧佢咧就真系喺成个玩具由设计啦，去到生产啦等等啦，都比较掌握一啲，可以同我哋分享多啲啦，唔同类型嘅玩具佢哋背后创作嘅或者制作嘅一啲化水。Ken 哥你好。 你好啊，你好，子龙。 哇，其实我即系玩过唔少你哋玩具咧，都觉得几过瘾嘅。好似近期嘅 Eva 啦，即系呢个新世纪福音战士啦。呢、这、一個作品，我摸上手，估唔到細細隻都咁着手。 哦，係啊，係啊，Eva 咧就係我哋 Robot 道嘅作品嚟嘅。我哋嘅作品咧有我哋公司嘅一個理念啊，就係我哋希望我哋嘅作品咧就唔單止係一個高級嘅收藏作品，佢更加可以咧係俾到我哋嘅客户咧真係攞上手去玩去扭。譬如好似Eva 咁啦，咁佢成個作品裏邊咧，佢大部分嘅骨架咧都係用合金啦。同埋菜港去做，令到咧佢所有關節好扎實噶，所以你上次親身玩嗰陣時，你哋會覺下個扭出嚟咧，咦可以扭到好多動作喎！我哋係好希望我哋客户啦，咁佢哋去揸上手可以日日都扭，成日玩，咁啊咁先係玩具嗰真正嗰意義嚟。 譬如 Eva 我都有幾隻啦，你擺得型咧又未必企得穩喎。你企得穩咧，就好度多啲 pose， 要取個平衡都真係唔易嘅。咁特別呢幾年咧，即係開始多咗好多機械嘅系列，甚至乎近一兩年 robot 度，即係日系嘅機械都出咗好多啦。咁啊，譬如前居可及咁多唔同嘅品牌啊，或者其他玩具公司做機械，你哋喺機械上面會有冇啲唔同啲嘅特色嘅？ 好似啱啱我提過咧，我哋就好需要有呢個可動啦。但係咧，一般嘅公司咧，佢哋一般做出嚟產品就會比較可能太過着重可動，咁有機會咧，可能譬如佢嘅可耐玩性又唔高啦，所謂穿崩位啊，譬如可能彎腰嘅手邊就會穿曬啊咁樣。我哋自己去睇翻自己作品就會係，我哋除咗可換性可動係高之外咧，咁外觀我哋都好緊要噶，所以好多設計裏邊咧，我哋係盡量希望佢，就算佢做咗一個大動作。你喺多角度望落去咧，佢仍然都係包得到，仍然都係做得到佢嗰個外觀可以有個比較合理性喺度。 其中我見到啦，就好似 DRX 呢個 Open 系列啦，彎腰嘅時候背脊，即係我哋人類嗰個尾龍骨嗰個位咧，都做得好 detail。 係啊係啊，嗰、那個係係真係我哋去諗，即諗咗好耐嘅。其實你見到每一個，一個覺得做得幾好。其實可能我哋有可能有五六次嘅修改㗎啦，已經。譬如我哋可能畫咗個 3D， 咁然之後我哋做埋個結構，咁我哋試完出，咦穿咗窿喎，咦呢度唔夠喎，咦或者去爆地嗰陣時，咦窒住喎。咁我哋係會做咗好多次修改先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同埋點樣盡量將佢多咗出嚟嗰啲位呢點樣縮返入去，即係你彎腰嗰陣時你腰會後腰會長咗嘛，點樣多咗啲位可以縮返入去又唔會覺得好突壓啦、啊、咁樣，呢啲係我哋需要諗嘅嘢。 咁講到變形金剛啦，其實數返轉頭，即係呢幾年嘅真人電影版嘅風潮都好強勁啦，但係即係作為一個觀眾去睇嗰、那個變形難度其實都冇乜可能㗎嘛。咁當佢變成一個機械人仲要咁大個咁聚首嘅時候，其實個製作容唔容易呢？係咪真係對方一幅 3D 圖然之後你就已經可以好容易掌握就可以做到㗎呢？ 其實呢個坊間裏面呢都好多人都係咁樣諗㗎，就係話哎你哋既然係正版㗎啦，咁正版嘅作品，咁當然佢版權商會俾到 3D 圖你啦，咁應該好照做啦，好簡單。其實呢個係有啲誤會囉，因為喺拍電影嚟講個 3D 圖呢其實係佢哋只係會顧住拍電影嘅啫，因為其實佢哋唔會有個合理性嘅。即係唔會話，佢咁樣彎隻手得唔得啊？咁樣，佢唔需要。我哋相信佢主要係我嚟做一個動作啦、位置啦，令到佢到其時咧，去做好電影嗰陣時咧，佢將再將一啲圖片啊貼上去啊，令到佢有個合理性喺度。 即係舉個例，譬如變形金剛柯柏文，佢有一集咪背脊掹把劍嘅，咁唔好話機械人啦，人啊背脊掹把劍都有難度啦。要做呢個機械人掹把劍呢個動作，其實喺電影裏面就好似睇卡通片咁樣做出嚟，咁佢就先有個 3D 嘅圖，有個底喺度，然之後哇嗰啲穿崩位點樣貼圖啊？即係將有啲穿崩位遮丑遮住咗佢。 一般佢如果譬如去拍呢個動作咧，佢應該係會係將個 3D 先扭咗一個動作先，咁扭到呢個動作嘅時候，譬如好似人類咁，你接埋隻手嗰陣時咧，其實你好多肌肉係要扁咗噶嘛，咁佢咪夾硬將佢屈咗佢咯，然之後佢到佢做嘅時候做 將喺個畫面上面去做翻啲 CG 去 cover 翻， 就後期就處理翻即係一啲唔合理嘅位置啦。 係啦係啦，但係我哋做玩具就冇得後期噶嘛。 嗰、那個係 physics 嚟噶嘛，即係你隻手係咁大就係咁大，接埋頂住就頂住，你係掹唔到劍就掹唔到劍。係 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就算我哋有個 3D 圖都好啦，咁我哋要中間要考慮好多嘢噶，其中一點我哋好需要去考慮就係，我哋點樣可以令到佢最 iconic 某啲 picture 咧畫面咧可以顯現出嚟？我哋做得到依樣嘢咧，咁啲 fans 就會覺得真係做得到喎。咁但係要做得到呢樣嘢嘅話咧，可能我哋喺個結構啊、拆件嗰度咧就要花咗好多心思、好多時間，甚至乎有陣時我哋需要喺外觀上面都做少少 adjust 可以做得到，因為我哋唔係拍電影咯。 有傳即係有啲作品咧出咗嚟話，點解電影有啲角度睇又似，或者去到邊度邊度睇又好似唔似唔同咗？點解有呢啲情況咧？ 拍到電影嘅話咧，咁其實你都係用嗰個 3D model 啦。咁當你扭到唔同嘅形態啦，咁你會好多時候有唔同嘅角度啊、唔同嘅形態啊，甚至乎唔同嘅燈光啊、燈光嘅角度啊，其實都會有唔同嘅。咁佢哋當佢哋拍電影嗰陣時咧，咁佢當然佢會做後期啦。咁做後期嗰陣時咧，其實佢就開始會少去concern翻個 model 本身係點樣樣，咁開始去concern翻個畫面靚唔靚啦，咁啊啲嘢真唔真實啦，合唔合理性啦，咁變咗就係、是、其實個出入就 mostly 喺度出現咯。所以其實坦白講，細心啲睇咧，就算你一套電影嘅前半橛可能個打鬥同後半橛嘅某啲畫面，其實你細心睇可能都會有少少出入噶。 咁所以玩具只能就揀當中最適合場嘅一個情景啦、場口啦，嚟將佢實體化。 係啦係啦，咁我哋實體化咗之後咧，因為佢成個擺喺你眼前，你可以轉360度啊，點樣喐啊，硬生生就一件嘢，我哋就冇得做後期噶啦。咁所以我哋唯有就係將最 iconic 啊、最顯現到嘅嘢，我哋做出嚟咯。 嗱，即係我自己作為一個玩家，成日都有個好奇嘅問題想問，即係好多特別機械人咧，咪有啲戰損啊、打鬥啊、啲金屬嗰啲花痕啊，咁喺玩具製作裏邊處理嘅方式係令到佢一樣啊，定還是處理嘅方式令到隻隻都有啲唔同？ 其實隻隻都唔同噶。嗱，雖然話打鬥好多時都係話可能有啲金屬啊、有啲花痕啊，咁啊，甚至乎有啲沙泥啊，即係會咁樣啦，或者生鏽啊咁。但係其實我哋喺做嘅時候咧，會因應嗰個產品本身。佢係譬如佢可能佢個角色啦，咁佢嗰個喺個電影會係喺咩場景裏面打到？舉個例，好似如果係喺其中變形金剛二嘅嗰集電影啊，佢可能喺沙漠啊，喺埃及嗰邊打，咁你咪會有啲泥黃色啊，即嗰啲我哋都要考慮嘅，即考慮翻究竟個現場係點樣啦，亦都要考慮翻佢嘅角色。適唔適合做呢啲，即係佢個本身個設定個角色顏色適唔適合做呢啲咁嘅效果啦？舉個例，你好沉色嘅，好沉實嘅色嘅，其實你係咁掃啲好淺色嘅沙泥啊、灰塵，其實你唔覺嘅，會變咗你有做等於冇做啊。但係我哋又要做啲效果，咁我哋就要用另外一啲方法去做。所以其實隻隻我哋都會去考，即係考慮翻個情況，考慮翻個角色。再配合翻適合嘅效果落去做翻嗰個舊化或者係戰損啊咁樣。 個機械人大概同大家傾咗都應該了解得八八九九啦。調翻轉頭啦，喺人偶方面，即係譬如一比六啦，又或者係無論係一啲電影啊、game 啊裏面啊等等唔同系列嘅角色裏面咧，其實咧我都發現都唔係想象中咁容易喎，甚至乎可以話難度仲高啲添嘅。因為譬如我哋成日都話，第一睇個角色梗係睇個樣似唔似啦，第二喂佢啲衫唔好一嚿膠，係啊，你都要似你著嗰套衫係咪有嗰種感覺、嗰種 texture、嗰種質地咁樣。咁其實做一比六呢兩個範疇一定係難度最高㗎啦。咁喺製作背後嘅過程裏面有幾多心思，又或者個處理係幾咁複雜嘅咧？ 你都好了解嚇，就做一比六嘅話係啊，其中一個最難度高就係個真人頭雕啦。而家就好啲啦，而家我哋大部分都會用 3D 去雕刻佢出嚟，用電腦去雕刻出嚟。咁好多嘢咧，我哋真係可以喺電腦裏面模擬到出嚟啊，同埋可以去執。咁但係咧電腦始終還電腦，到你真真正正打出嚟咧，其實都會有分別嘅。咁其實好花時間。佢嗰個外表咧，你打咗出嚟咧，其實同你真係真真正正嗰個人，可能五尺幾六尺高嘅，同埋你到打到一個縮咗六分一嘅比例咧，會有幾大差異嘅嗰個視覺效果，甚至乎我哋做咗出嚟覺得好似個演員噶啦，其實我哋到最尾我哋都要 fine tune 一下佢，令到佢縮咗細喺咁嘅比例咧，望落去咧就似翻大嗰個。如果你話我眼閂閂乜都唔執嘅話咧，咁其實你係好難可以做得似嘅。 但有啲咩要執呢？即係譬如好似幫佢化妝打返啲陰影咁執啊，定話是係本身嗰個立體感要再執過呢？ 嗱，有一部分如果佢近嘅話呢，咁我哋可以用化妝去做，因為演員都係化妝啊，係啊係啊，譬如甚至乎可能上啲陰影啊，打啲粉啊，可以嘅。如果有陣時會差得遠嘅話，有啲 extreme 啲嘅 case 啊，其實我哋真係甚至乎連個 3D 都可能要將佢輕輕收一收，令到佢真係像真一啲咁樣樣。 咁譬如好似彭于晏咁靚仔呢啲，會唔會容易處理啲嘅？ 其實靚仔係難處理嘅。 靚仔反而難處理。咦？咁我如果出一個頭雕嘅話，係咪好容易處理？ 你都唔易啊，其實。 點解靚仔會難度高啲咧？ 其實靚仔一般咧有個特性咧，就譬如佢青靚白淨啦，就其實佢係啊，咁佢就好標緻咁樣嘅一個外觀啦。而佢真係隻眼又好靚啊，即係好皮光肉滑啊，好順滑咁樣。咁樣樣咧，其實係變咗咁講，即係佢冇乜好重嘅特徵，我哋可以去顯現出嚟。咁尤其是 因為縮細咗，可能隻眼嘅角度唔會睇得咁明顯。 係啦，係啦。咁同埋咧，尤其是彭于晏，你啱啱講過咧，就係、是，彭于晏真係太靚仔啦，佢好尖嘅個面。有陣時當我哋之前同佢做悟空傳嗰陣時咧，咁其實我哋咦覺得雕出嚟好似噶咯喎，已經咁喺電腦裏邊已經好得噶咯喎。點知我哋勾闊咗出嚟咧，可能因為個頭好細。咁變咗咧，望落去點解？哇！點解個頭變咗好尖好尖，個下巴變咗好尖好尖，反而唔似。咁所以咧，我哋後屘都要輕輕修飾咗一啲個 3D model。咁原來出嚟嘅效果咧就會更加好啲。而家最尾個版本就係其實我哋略略執咗下嘅，係。 哦，哇！咁樣樣，我即係如果真係出一個頭雕，你話難度高，咁我應該覺得開心至係啦，定還是唔開心咧？係咪？ 難度高係開心嘅，係啊。 咁點樣樣嘅頭雕真係比較容易拿捏一啲嘅咧？ 坦白講係。外國西方人咧，男士，而譬如佢譬如多啲須啊，比較參差啲嘅外表咧，嗰啲係比較容易做啲嘅。 即係面上特徵多啲，譬如有笪刀疤啊，或者有粒墨啊，或者可能佢本身個鼻係有一個獨特嘅形狀啊。 係啊，呢啲更加好啦。但係因為好得意㗎，我哋做開咧，如果西方嘅人咧，佢因為佢玲瓏浮凸嘅，譬如個頸骨好高啊，個鼻好高啊。眼好大啊，係眼窩好深啊，呢啲咧其實我哋好容易顯，就算我縮細咗六倍咧，好容易顯現出嚟。咁呢啲咧就人哋一睇咧就會覺得似喎，即係咁樣樣咯。 哇！咁調翻轉，如果香港啲靚仔，即係舉個例，劉德華咁樣，有啲好明顯嘅特徵，即係佢鼻咪好明顯嘅，咁呢啲會唔會幫到手嘅咧？ 靚仔好難搞噶，靚仔好難搞。劉德華我哋搞過一次嘅，咁就後屘改咗好多次。我嗰種改直頭係痛苦啊！我哋直頭係用咗 幾個雕刻師同時去雕不同的版本，希望可以達到一個最好的效果。咁其實後尾個效果都好嘅， 所以靚仔要玩玩具或者要整自己玩具要小心啲，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難度好高嘅。咁嗱，另一邊商又講到服裝啦，感覺上其實服裝我哋成日即係買衫啊、衫褲鞋襪啊，就覺得誒好容易啫。但係變咗一比六，難度高在邊度咧？ 哦，的確係啊，個厚度係好大問題嘅。其實做一比六咧，咁我哋要考慮究竟邊啲我哋需要用真布，邊啲我哋可以用塑膠去模擬，有啲可以明明係布。但是你如果你用塑膠去模擬咧，其實出嚟個效果會更好，即係個層次感會好啲。咁所以我哋其實好早期就要諗噶啦。咁我哋需要揾唔同嘅布啦，布咧我哋就當然啦，盡量要有彈性啦。尤其是你喺啲袖位啊、手臂位啊、關節位啊嗰啲咧，一定要夠彈性啦。另外咧就係話，我哋要考慮個厚度，即係你可能未必睇到有幾厚，但係你感受到有幾厚噶。當你做咗一比六之後咧，你其實你感受，你望落去咧，你感受到，哇，好似好厚，好唔自然。因為尤其是好多衫嘅時候咧，我哋其實會有啲雜喺度噶。咁你越厚，你啲雜咧就越大。其實你就喺內就 越頂住啦， 都唔理性嘅。點解個雜咁大嚿嘅咧？咁就好唔理性。最尾我哋有啲特別嘅，我哋會做埋啲我哋嘅舊化效果落去。咁有啲人話：，哇！你乜都做舊化，佢都唔舊，你都舊做舊化。嗱，又我啲舊化效果又唔係一定係要舊嘅。咁有陣時咧，佢就算真係好靚嘅件新衫，如果我輕輕做一啲效果咧，其實都模擬到一啲咧，就係話你喺個場地嗰陣時有啲燈光落去就接嗰啲效果， 即啲光影嘅。 係啦，就會感覺就更加逼真啲。咁呢樣係我哋中意做，而我哋覺得可以模擬到出嚟。 咁呢啲好玩啲啊，定係真係好似 Walking Dead 咁樣，哇爛曬啊，穿曬窿啊，又可能有啲血跡啊，咁樣好玩啲咧？即係講製作嘅過程啊。 其實各有各好玩咯。咁你話爛達達啊，好多血跡啊，一條絲咁行出嚟，咁有佢嘅好玩地方啦。咁我做咗個靚仔啊，好神似，有佢好玩嘅地方。相對嚟講咧，做條殭屍咧係易啲嘅。因為我嘅地個 rule 就係醜樣嘅嘢易做啲，係醜樣嘅嘢易做啲嘅，係啊。 OK， 咁我大家以後玩玩具嘅時候又可以睇多少少啦，因為製作人背後嘅心機啦。香港玩具即係咁世界知名啦，其實真係要多謝一班幕後製作嘅團隊啦、技術人員啦。特別 Free Solo 有咁多唔同種類嘅作品出現過啦，咁我諗即係大家以後玩玩具嘅時候咧，可以多啲唔同嘅角度去欣賞件玩具。 是啊是啊，去感受一下，因為其實坦白講，你望落去一個玩具啦，但其實坦白講幕後咧，其實可能係有一兩百個人喺度為呢件玩具辛苦咗可能一年時間。 咁誇張噶，百幾人？ 我舉個例啊，嗱，我做一個變形金剛嘅 DLX 咁咯，其實我由開始諗去做到出貨係差唔多兩年。咁我哋第一。就一定是經過我哋在市場上邊嗰個考慮啦，咁我哋點樣去喺市場上去 benchmark 究竟要加啲咩落去啊，要做啲咩元素落去啊，市場定位點樣，我哋要諗呢樣嘢啦，就市場部啦。咁啊，當然有我同啊老細會去參與喺呢度啦，點樣去諗呢個產品，點樣去做設計呢個產品啦，跟住就會交俾我哋嘅項目組啦，項目組就幾個人啦，跟住就可能交俾我哋需要有平面設計組去輔助啦，又有幾個人啦，跟住咧我哋就要需要到佢有 3D 去做個外形啦，嗰度 3D model 啦，咁嗰度有十個八個人啦，跟住去到我哋嘅測機械結構咧，嗰度有十幾廿個人啦，跟住我哋係去到去做手板啦，嗰度有十幾個人啦。跟住我哋就上色啦，嗰度有幾個人啦。跟住之後，我哋最尾我哋仲要去做到做模，嗰度就牽涉幾十人啦。跟住做完模，我哋仲要試產啦、做貨啦，嗰度牽涉緊一兩百個人。即係跟住又要 QC 啦、出貨啦。咁所以一個產品嗰兩年裏面其實係好多人嘅心血擺咗落去。而我好慶幸就係我哋個團隊咧，由上至下咧，大家都係。唔係話真係做一 個作品就算，佢哋真係好鍾意做玩具，真係擺咗好多心思落去，令雖然花咗好多長時間去做一件嘢，但係佢哋真係俾咗好多心思落去做。 咁一年兩個禮拜啦，多謝 Freestyle 風哥啦、Ken 哥啦，同我哋分享咗成個品牌故事點滴啦、花絮啦。咁希望大家往後即係接觸玩具都可以用一個新啲嘅角度睇多啲，係啦，了解多啲玩具背後原來每個都有一個故事嘅。多謝曬你， 多謝曬，多謝曬， 唔該曬子龍， 多謝曬子龍， 多謝曬。喂嗱，咁啊頭先咧我睇到網上面有啲聽眾撐你， 係啊， 好有用， 佢哋話有用 啊。 即系唔系乱讲噶，不过睇下咩人咯。 咁我觉得呢啲咁嘅嘉宾嘢咧，即系唔系个个啱嘅，咁啊冇唔好唔出奇啊， 系 用唔着啫咁样。咁下个星期啦，嗱，睇下我哋三个边个出题啊？下个礼拜， 下个礼阿毛咯， 阿毛出题啊？睇下你带把鬼嘢、失踪嘢， 我实带一啲大交结果嘢，次次都系。 下个礼拜见啦， 拜拜。